下面请听北京琴书长寿村演唱，开江道小学伴奏，赵习左、赵习右老师，指导教师赵习左、赵习右老师。 Thank you.

京津石调，帮助残疾人，由河北大街小学演唱。